喂，我真系想问啊，我真心问过，我唔系玩交啊，我仲可以改变到啲乜嘢开始？ 嗯， 即系我可能我即系真系年纪大咗，或者真系老屎忽咗咧，而实际上面对呢五年嘅游轮咧，系好痛心，同埋好无力啊。 嗯、 所以我有时 share 到即系本土派佢背后嗰种情绪，就觉得乜都改变唔到。 嗯， 咁但系乜都改变唔到嘅人，唔系代表你喺度发晦气啊嘛， 嗯、 你喺度讲反话啊嘛， 嗯、 你喺度倒米啊嘛，你玩拆大台啊嘛，自己咪行紧开咯，出小巨声当帮忙啦，系、嗯、咪？我唔会呼吁人哋唔好去六四噶嘛，因为。明知唔撚得，唔會呼籲人哋，即係叫人哋唔好再爭取雙普選。明知唔撚得，呢、這個世界大撚把嘢唔撚得啦。 嗯， 咁點啊？跳撚咗樓死咗佢啊？唔得，俾機會人其他人做，唔得，俾少少耐性，大家組織起嚟，再諗辦法點樣做。而唔係喺度玩呢個發富嘅。所以某程度上，你個人要答我問題啊！我真係如果要话要佢话俾大家啲 tips 啊，咩可以改变？ 其实我觉得佢自己都答唔到咯。 我觉得佢都好灰， 佢都好灰噶。其实 佢真系好灰。喂，大友，佢系大家族嘅成员，李家、 李佩才家族， 系咪德高望重啊？香港，佢嘅能力又强，真系叻仔嘅精英中嘅精英，讲英文好过讲广东话嗰啲人，叻到问。都俾阿爺咁去玩佢， 你又諗下佢家族成員李國章堂堂大學校長，而家變咗做共產黨傀儡。 咁喺個家族裏面即係總有夫子嘅樹大， 唔係即係講緊嘅係嗰個家族裏面嘅墮落啊！你由李國章嗰度睇到， 唔係所以呢個先係李國能令到大家即係最擔憂嘅地方咯，即係一個名門望族喺港英年代已經即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咁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咁上下嘅人，即係上等人嘅上等人。俾阿爺咁玩你阿和，係嘛？本來係借佢嚟過橋，因為咧起碼貌似呢個一國兩制係公正噶嘛，覺得呢個一國兩制係可靠噶嘛，係嘛？有佢喺度 defend 緊香港嘅法治制度啊嘛，作為一國兩制嘅櫥窗嘅最好嘅示範單位嚟噶嘛，屌你個能係，係嘛？俾人玩幾鑊？玩到鵪鶉咁撚樣，跟住而家仲告戒我哋，我唔知嗰句係真話、真心話定係還是係即係咩啦？我又信佢，唔需要去即係擦爺鞋嘅人、 嗯，絕對唔需要啦。 亦都係令大家一個好好嘅策略思考嘅方法嚟，我覺得係俾我哋有啲警醒嘅。 唔係，其實我或者我都勸佢一句啦，係嘛？即係你作為即係你自己都無所求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唔知道佢自己啲仔女係嘛有冇移民啊，定係仲要香港揾食啊、發展啊咁樣，所以仲要即係睇下爺面色係嘛？ 都唔使。 如果唔係嘅話，其實講真，如果以你嘅身份，你講一啲。即係其實真係純粹以良心出發嘅嘢，是其是，非其非。不過我覺得呢樣嘢對於佢嚟講都適用於佢嘅喎，反求諸己啊，好冇、 嗯？ 即係嗱，其實講真，你而家都退咗休咯，你無所求㗎啦，好多嘢都。 所以佢講 DQ 糧油嗰單嘢咧，都有少少道理。 你點解你唔再講？ 都刺老共一下㗎、 啊， 都督佢一嘢㗎，係咪？即係我，所以我先 respect 佢呢個人咯。即係覺得佢應該係講真心話嘅人咧，都冇需要利益嘅瓜葛啦，亦都唔覺得佢需要擦鞋嘅人啦。個家族咁撚有錢， 其實佢已經 warn 咗好耐㗎啦。其實佢三四年前咧，佢已經講過，就係話佢有預見到，即係其實香港嚟緊會有個大風暴。其實係即係尤其喺法治上面，係嘛，司法獨立上面。咁 佢都有提過㗎， 係佢提過。 例如話呢一個嘅司法覆核嗰樣嘢，佢有講過，喂大佬，你呢根本係政治問題。理論上是不應該拎上來法庭的嘛，大哥。你下下找個法庭來make a judgment， 究竟那個是不是有即是政府的 abuse of power， 或者是不根據法律去做事。其實很多根本就不關事的。 那個財務做很多的，如果你有看一些 database 的話。 我知道，但他是試這樣是抗爭的方法而已。是當然不是下下都想著是透過那裡來尋求公道啦，喂最低工資。佢嗰陣時候都打過啦，即係司法覆核啊，冚家拎，社會公正嘅政策嚟噶嘛，大佬，領匯我都搞過啦，都係一個公共政策嚟噶嘛，應該係一個政治辯論嚟噶嘛，應該行政